for you. When was it over? When was the moment you knew that you were gonna walk out eventually? It's still not over for me. After a fight with your mom, the last time I stayed over at your place and you woke up alone. Was it the first time you pulled away? Second time that we drove to Texas? Third time we ran into one of my random exes? So was it ever real or was it all pretend? The way your acting's got me wondering, when was it over for you? When was it over? When was it over? When was the moment you knew that you were gonna walk out eventually? It's still not over for me. It's still not over for me. I'm still holding on to you, but I know you're already gone. I'm still waking up to you, I've been holding on for too long. When was it over for you? When was it over? When was the moment you knew that you were gonna walk out eventually? Tell me, when was it over for you? When was it over? When was the moment you knew that you were gonna walk out eventually? It's still not over for me. I'm still holding on to you, but I know you're already gone. It's still not over for me. I'm still waking up to you, I've been holding on for too long.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97.4，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出画画，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慢慢的空中不夜城。 我没回家住，凌晨的马路，发现此刻的自己多陌生，外面有多么冷都不如我的体温。这 世界这么多人，我们却没法脱身。问你爱我多深，真的没有谁将我心扉和我进退，他们只会让我心碎。真的因为是我的问题吗？是我在生气吗？我没有多说一句话，想说的都是心里话。天不由衷，感觉像刺骨的寒风，我不需要观众，我害怕我输得惨痛。别再感动，闪动，别再玩弄我的感情，这好一个寒冬。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明，写给你的旋律不再动听。我像是龙卷风里的风铃，再也不想要的风都行。我知道你想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我猜你已经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想离开我，期待我，击败我，替代我，没有任何感情带走我的快乐，太多的落寞已经无法概括，渴望并不多，想听你说声爱我。我的浑身上下全是真和苦，为什么你总要分出生活服？ I don't wanna act like a fool， 太多 drama， 我的太生疏。但我想我应该再迷路，我的双眼前全是雾里的世界，我看不清楚。 What can I do， 糊里糊涂旋转的木马，午后哭话，对的出发，我有太多梦了，太多情绪出发。天不由衷，感觉像刺骨的寒风，我不需要观众，我害怕我输得惨重。别再感动，这不值一提的闪动，别再玩弄我的感情，这好一个寒冬。没有任何理由能说明，写给你的旋律不再动听。我像是龙卷风里的风铃，再也不想要的风都行。我知道你想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我猜你已经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离开我。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

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Tú y yo tenemos ganas, me gusta tu acento de colombiana. Cuando dices vos ya sabes lo que quieres, dime otra vez. Ay, vamos a hacerlo pues, ay, vamos a hacerlo pues, ay, vamos a hacerlo pues, ay, una y otra vez, una y otra vez, bueno, vamos a hacerlo pues. Give me baby, sitting where you got that drive me crazy.When you do it, me, I see it in a slow-mo. Listen, me girl, you know you're driving me loco. Skin cocoa, butter brown girl. You me prefer, girl, like you run the world. My brain, I go slow when you dip, that's my word. Time for me do it now, I hope you heard, girl. Dale, tú, solo quiero un beso. Solo tú, sabes darme de eso. Dale, sí, ya no me hagas eso. A mí me tienes loco y yo te lo confieso.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DJ 麦同学 回归预播。 FM97.4空中不夜城， 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点四北京乐广播的空中不夜城正在放送中，我是麦麦麦同学。愿世俗多一点温柔，也愿收听节目的你少一点难过，让更多的快乐和幸福围绕着你。 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明媚如朝阳初升，晕红耳根。你唇上的细纹和轻描淡写口吻，抵偿着谁的心声，这一刻突然失了分寸。你爱过什么人，有多少传闻，病症是不是也叫年轻气盛。你手腕上的痕，刻着故事有多疼，脉搏胸骨体温，一寸一寸共振，是最坚强的人，是最脆弱的人，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骨若清汤的人，语无伦次的人，不过血肉之身。 从我拿起笔准备叙述你的细节开始，总是忍不住走神。真抱歉，情话没写出来，可我实实在在的想了你一个小时。每晚零点到一点 FM 九七点四，在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在脑海里说说话话，思念你所思念的，聆听每一次的心跳。麦麦的空中不夜城。

残毫无保留，把真心交托，失去比拥有多了更多。曾经相信过，曾经做的梦，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加油。当你往前走，当我放开手，眼泪和笑容不再自由，受够一步两步三步我错过，我会对你说反正我不难过，再找不到想你的人等着我。受够一次两次三次没有说，后悔再也没机会让你懂我，我好幸运在那时候有你爱我。曾经相信过，曾经做的梦，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加油。最单纯的爱，别复杂以后你会是如何来想念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共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